不用， 再没有， 不是那意思， 怎么？ 只要您愿意，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哎，说清楚了。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这话才乐了 啊！ 哦，要是那样，赶紧好了。其实我要那2000钱没什么大用。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我打算拿这钱呢 啊， 给你们娶一后妈来的。 啊，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侯耀文先生啊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一段财迷丈人。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叠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接着请上侯耀文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歌颂型的相声作品《火红的心》。 今天和大家见面感到很高兴啊，哎，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有些日子了， 不但跟您没见着啊，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也很长时间见不着。 对， 我们一分下演出啊，就是谁也见不着谁了， 分对了。 最近您挺好的吧？ 最近挺好的， 身体还挺好， 这不蛮好吗？ 我发现最近您又胖了。 又胖了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老人们好， 爱人小孩身体也好， 他们也好啊。 最近家里没着火吧？ 怎么问话呢？这叫 不是我关心您呢， 这叫关心人呢 啊！ 这不是好事儿。 没关系，谁家不得着两回火呀？你想想是不是？ 没听说过。 聊天嘛， 聊天 啊。 那我这么问题，你愿意吗？ 可以啊，聊什么都可以。 那我问你点事儿， 您说吧。 你们家着火了吗？ 哎呀，托您的福，刚着完。 他不在乎 啊。您想着吗？ 不想着。 想着可以上我们那儿学习去。 哦， 这玩意儿灵着呢，一学就着。 那不学 啊？ 真着了。 呵，这把火着的太有水平了。 还有水平， 烧得一干二净的。 怎么回事儿？ 他们没告诉您吗？ 我没听说。 嗨，其实事情很简单， 嗯嗯， 就是今年那个2月份春节那天。 哦，除夕。 除夕，三十那天。 是。 下了班了，我说到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哦，买点年货去。 年货都买了，鸡鸭鱼肉，连15的元宵全买了。 那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就为买一包芥末。 拌凉菜用。 对呀、啊，等我买完了以后装好了，骑车我就回家了。 嗯， 刚到我们家那胡同口，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 哟， 停了4辆救火车， 刚救完火。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还乐， 哼，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幸灾乐祸。 哎，小孩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火了？ 小孩说什么呀？ 谁家呀？ 嗯， 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哟。 我们家着了 啊！你们家， 去吧，一边玩去吧，去吧啊！ 嗯， 等听完了这话，我再进了院啊，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哦， 站那俩眼发直，手里提了一小皮包。 嗯，刚下班回来。 嘿， 嗯、 嘿，这个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您爱人说什么呀？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我说你等会儿， 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这说相声平常嘴太损了，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吧。 嗨，这也是气话。 得了，你也别生气了，现在也来不及了， 全晚了。 我问问你，这火怎么着的呀？ 怎么着的呢？ 怎么着的？咱俩上班以后，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水开了以后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也不知道呲呲冒了有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虫，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声 啊！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 啊， 咱们家就什么样了。 哎呦，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得了，看看我们家这现场吧， 瞧瞧吧。 哎呀，感觉这着火这么有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 除了两根柱子还站着呢，剩下都趴下了。 着的多惨呢！ 惨呢，最惨的就是我那点年货呀。 怎么了？ 您瞧这只鸡 怎么样？ 都成烧鸡了。 嘿，火烧的。 哎呀，您瞧这鸭子 怎么着， 都成烤鸭子了。 火烤的。 您瞧这条鱼 怎么着， 都成熏鱼了， 烟熏的。 最惨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怎么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哎呦，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 正说着，我们那孩子过来了。 嗯， 妈，我饿。 该吃饭了。 我妈爱人润阳给他一大嘴巴，我让你饿。 等会儿打孩子干什么呀？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哎，到这时候了，就不要训孩子了。 哎，干嘛干嘛干嘛？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就是，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不知道？ 啊， 过来宝贝儿，过来过来，别害怕啊。 哎， 你妈刚才逗你玩呢， 你哄哄她。 你不是饿了吗？ 饿了，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 哦， 待会儿找点开水啊，把它一冲啊，喝了就完了啊。 哦，藕粉 不是芥末面儿，去吧，喝去吧， 好吗？喝完了。这孩子坐那儿就剩翻白眼了。 哎，什么意思？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干嘛翻白眼啊？ 不是有这么句歇后语吗？ 啊，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有 首先就这路人你多缺德呀、啊、你 怎么了？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怎么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是不是？ 我知道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我不给他吃的，我给他什么？大过节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 也是够为难的。 我坐着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哦， 叶文呢？叶文呢？别着急，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哦，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啊，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谁呀？ 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哦，大娘。 当时我端过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怎么样？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是叫人感动啊。 大娘，您大娘，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啊？不是，你吃的还挺全呢。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赶紧吃吧。 好，谢谢您，您回去歇着吧，吃完我们再捞去。 还要啊？ 来，过来，花朵这边来。 哎，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来， 还亲爱的呢。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这过节了啊。 哎，凑合吃吧。 我坐那儿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哦， 叶文呢？叶文呢？去吧，屋了吃去吧。我那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哦，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谁呀？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哦，耿大爷。 进了屋我一瞧啊。呵，耿大爷太好了。 怎么 把火都给我拢好了， 暖人心呐。 当时看到这种情况 啊，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又热泪盈眶了。 谢谢您大爷，您休息吧，我好吃饺子。 哎， 耿大爷就进了里屋了。我刚要吃饺子，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我拉开门一看，我认识了。 谁呀？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教员， 手里头拿着一个小砂锅。 叶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了。我这儿没有别的了，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呵，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就会这么一句呀。 谢谢您，薛老师，我太感谢您了 啊！ 要没有我，先来一口汤得了。 留神烫着， 不要紧，挺鲜的。 嗨，别咂摸滋味了。 谢谢您，您休息吧。 啊， 我好喝汤。 哎， 我刚把他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我拉开门一看，我认识了 谁呀？ 是我们借饼那个院里边的新结婚的小两口。 哦，新婚夫妇， 两个人就进来了。 嗯， 那个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哦， 侯老师，我们刚结婚，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是，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真周到。 当时我捧着这喜糖啊， 怎么着？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你也会啊？ 你这眼泪可倒好 啊！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我这眼泪它出不去呀、啊？ 怎么？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他不得转会儿啊？ 他还大眼睛呢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嗯，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来人了。 我拉开门一看， 嗯， 我这火腾我就上来了。 哎， 干嘛呀？ 怎么了？ 干嘛呀您？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这叫落井下石啊，老同志，不要来这套，听见没有？ 没 我见过你这样的 别着急别着急 啊， 哎， 有工夫回家歇着去。 哎哎哎 啊， 谁呀这是？ 我认识他 啊，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个老头。 哦， 今年有八十多岁了。 嗯嗯嗯， 我们两个人前几天刚刚打完架。 因为什么吵起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孩子。我们这孩子整天磨着我，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嗯嗯， 你想买什么不得花钱呢？ 是啊， 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那不行。 我说别着急，爸爸过两天给你做一个吧。 哦，做一个。 想了半天，我也没想出做什么来。 哦， 最后我一想，有了。 做什么？ 我给他做一绷弓子得了。 啊，小孩玩弹弓啊？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这还传带呢？ 找了半天也没找着铁丝儿 啊。 最后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晾被子的铁丝儿。 哦， 我拿那铁丝儿就给窝了绷弓子了。 那被子呢？ 我就给搁在水池子里了。 啊， 我丢不了，一会儿准拿进去。 什么事儿啊？这叫 呵，我们这孩子就高兴啊，拿着满世界玩去。 啊啊， 那天跑菜门院去了，一不小心当啷一下子 啊， 把他那个窗户玻璃给打碎了。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安玻璃。 啊，玻璃我有，我不能给他安。 为什么呀？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你这什么行为？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 嗯， 感情这八十多岁的人了，一着急他能往起蹦， 蹦。 嗯，他拄着拐棍，他往起蹦跟我。 让你气的那是， 当时我一看，蹭我就窜出去了。 干什么呀？ 我跟他讲理。 哟，你还有理？ 那当然，我这么大学问不讲理行吗？ 你怎么讲的理啊？ 哎，干什么呀，老同志啊？ 嗯， 啊，这样是很不好的。 哦， 啊，你比一比嘛， 比比， 你多么高的个子，他多么高的个子啊？ 有这么比的吗？ 我们小孩玩弹弓那是练习射击的。 嗯， 长大了我们要参军保卫祖国的。 哇。 大大地 什么呀这是？ 你想今儿我们家着完了火了，他跑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哎，这可不一定。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嗯， 进了门以后把这拐棍都靠到床上了。 嗯， 把包袱一打开，我才知道 什么呀？ 里边是一条毛毯。 哦，毛毯。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撑起来了。 嗯。 岳文呐， 老年人了， 天冷了， 嗯， 这毯子你先用着， 哦， 啊，拿着，拿着， 拿着，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呵， 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你瞧瞧人家， 拿着， 嗯， 我当时捧着这条毛毯呢， 啊， 我的。我的眼泪，我这哗就出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呀、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大爷， 嗯、 大爷，您不是我的大爷， 嗯， 大爷， 嗯， 您就是我的亲爹。爸、嗯 啊，他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什么？您说， 您就是亲爹？ 别这么叫。 怎么 还是同志好？ 您就别客气了。 我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刚想起来， 甭安了。 怎么 安好了？ 安好了？ 嗯， 哪儿安的？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多好啊！ 别着急。 哎， 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是是。 嗯。 哎。 嗯。走了。 您走。 歇着吧。 慢走。 走了。 哎， 回见。 慢走， 好，把那拐棍给我吧。 哦，离不开这个。 老头走了。 嗯， 他刚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我拉开门一看，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进了一大帮。 哦， 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慰问来了。 要说我们这个街坊邻居真够好的。 怎么？ 没有空手来的 啊？ 都带着年菜呢。 我、哦、带着菜来 啊！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明儿还来，欢迎。 谁还来呀、啊？ 嗯。 都带什么菜来的？ 什么菜都有啊，干炸丸子、炒肉片、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用上了。 我说那什么拌上，大伙吃吧。哎，不吃了，我们走了。哦，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嘴急， 他们刚走，我听当当当有人踹门。 踹门？ 我说这谁呀？怎么踹门呢？ 是啊， 我拉开门一看，呼，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小朋友 给我们那个孩子送炮出来了。 哦，送鞭炮来了。 什么鞭炮都有啊？ 都什么种类？ 二踢脚、小钢鞭、炮的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嗖就跑了， 还挺全。 我放了好几个呢，嗖啊！ 你呀、 啊，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给我留俩吧。 嗨、 哎， 你全给玩了。 谢谢，拿走去外玩去，走。 什么事儿这叫？ 哎，你何至于？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我拉开门一看，我认识 谁呀？ 我们单位的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哦，弄着一个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生活必需品。 好，谢谢领导关怀，您休息吧。啊，他们刚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这谁？这是？ 是 拉开，哎呦呵，不认识， 不认识。 哎，亲爱的，找你的。 哦，你 来人过去一看，哟，主席来了。 主席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哦，工会主席也来了。 主席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真是及时雨呀， 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这怎么了？这是？ 是啊。 哎呦呵，不认识。 我不认识。 亲爱的，找你的。 你爱人？ 哎呀，我也不认识。 俩不认识。 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 这位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都来了， 一家有事八方支援嘛，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我把他们都送走了，我刚要吃饭，我们里屋那耿大爷从屋里出来了。哦，叶文呢？叶文呢？赶上着火呀，我赶上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您的见识多。 瞧这把火啊， 怎么着 要搁着旧社会啊。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是是， 你配着麻袋片要饭去吧， 一点不假呀。 我是啊，大爷，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呢。哎，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是， 来吧，咱们一块儿咱们吃个饭好不好？ 热闹热闹。 好，你等着啊。哎，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茅台酒。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你乐什么呀？ 你想啊，要不着火，他这瓶茅台能拿出来吗？ 呵，什么人呢？这叫 没一会儿工夫，老头就给抱出来了。我拿起来，咚咚咚，我给他倒了这么一大碗。我大爷，您的年纪大，您先喝吧。 长者先。 好，我先喝啊。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不寻常。 这样好不好？ 怎么着？ 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是主意。 行啊，您年纪大，您先说吧。好，我先说啊。 听您这头一句， 五讲四美皆硕果。 第二句， 我说吧，灾后生活安排妥。 第三句，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第四句， 我们孩子回来了。 他说：“ 爸爸，明年咱家还着火。” 欣赏了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这段歌颂型的相声作品《火红的心》，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啊，根据传统相声《山东二黄》改编而成的一段山东话。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呀， 对， 人口众多，语言非常的丰富，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对不对啊？ 哎， 你比如说从北京到天津， 这没有多远， 240里地， 就是 在语言上就有很大的差距， 有变化了。 从北京再到山东，在语言上的差距就更大了， 是这样。 哎，对了，特别是山东的同志说话有意思。 是吗？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楚。 哪几个字不分？ 山东人说话人和银分不清楚。 是吗？ 那当然了， 他要是说人， 要说人呢， 怎么说？ 哎印， 说银， 哎印， 是差不多， 人银不分。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哪两个字呢？ 肉和油分不清楚。 他要是说肉， 哎呦， 说油， 哎呦， 哦，全一味儿， 全一个味儿。 嗯， 但是山东人说话有一个字读得非常正确。 哪个字呢？ 就是给字。 给， 乱脚丝这边一个和字。 哦，念给。 我们都念给。 是 啊，山东的同志不念给， 他念 给。 给。 哎，对了，这个字读得非常正确。 哦， 我们都说供给不涨。 对， 没有说供给不涨的， 没这么念的， 对不对？你比如说两个山东的同志在这吃饭 啊， 吃完了饭以后都争着给钱。 哎， 其中有一个同志就说了：“哎，我说二哥，我急了。” 他挤了， 你听见没有？我急了，哎，他先挤进去了，我急了， 是这意思吗？ 反正他先给了，哦、对不对？ 嗯， 我为什么比较清楚这个呢？ 是啊，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啊，嗯、我们家有一个街坊 邻居， 哎，是个姓张的一个老大爷， 嗯， 自己开了一个小肉铺， 卖肉。 哎，对了，嗯、他这个说话就分不清楚。 是啊， 所以没事我就上他那儿起哄去， 捣乱去， 小孩淘气嘛。 是， 有一天我去了，离老远我就叫他， 哦， 张大爷，嗯、您给我买一毛钱的肉。 嗯， 张大爷特别喜欢我， 是 一瞧我就高兴。 嗯、 哎，我说来了个小六本儿， 嗯， 买什么？我说您给我拿一毛钱的肉。 嗯， 哎，该毛钱油。 哦，缺了一毛钱的肉。 我说您再给我拿一毛钱的油。 嗯， 哎，再该毛钱油。 哦，缺的这是油。 我给他搁那一毛钱，转身我就走了。 一毛， 他把我给叫住了。 那是。 哎，我说小六本儿， 嗯， 你几钱了吗？我说给了，这不是给您那个就是肉钱。 嗯 哎，贼爷。结了又钱，没结又钱。 哎， 啊，我说啊，那一毛钱就是油钱。啊，得呀，结了又钱，没结又钱呢。 啊， 我说是啊，那一毛钱就是肉钱。 啊， 哎，得呀，你结了又钱，没结又钱，结了又钱，没结又钱，结了又钱。接着又这跟你俩走，我不要了。 我怎么不要了？ 你别和他再说出来啊！ 你可太讨厌了。 我说您别着急，别着急。 嗯， 那什么，我再给您一毛， 补上了。 您得给我唱一个。 怎么还绕道唱啊？ 我知道这位张大爷好唱， 喜欢唱什么呢？ 唱京戏。 好， 当时还真给我唱了一段。 哪段？ 叫做《桑园会》。 有这么一出戏， 说的是一个男人离家很长时间了， 嗯， 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自己的妻子， 哦， 又想认又怕认错了， 嗯， 就是这么一段唱。 哎， 这段唱呢，要是用京戏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 你给学学， 我给你学学。 哎， 这手拿着马鞭， 哦，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忙，足赤在吊鞍云母王，几位大嫂手盘丧，亲情好像罗氏女，今后也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乡亲人，骑马呢出人了名，那女最非常。哎，就是这么一段唱， 很好听啊。 这是用京字京白唱的。 是啊， 可是这段唱到我们张大爷嘴里满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了？ 他是用山东话唱的， 用方言唱的， 连折都给改了。 怎么改的？ 咱们唱的是江阳折。 是啊， 秋胡打马奔家乡， 这是江阳。 他唱的是一七折。 怎么？ 秋胡打马奔家里， 变一七了。 哎，而且他一边唱嘴里一边打嘟噜， 还有嘟噜。 知道唱的是京戏， 不知道的 以为唱的是法国歌剧呢。 有那么严重吗？ 他打嘟噜，他 是吗？ 哎，对了， 张大爷唱出什么味儿啊？ 他唱出这味儿 啊。 秋胡打马奔儿家里，行进那个路上我的马不是停啊骑呀，直接也了加了个拼呢，难多也了个银色上了个撇加撇也撇没了又撇起呀，也到了吃锅里呀，说王爷一见撒龙嘻嘻讨命砸，头戴了乌纱身穿了蟒袍，腰上了玉带阻挡了朝雪，坐挂在朝里呀，讨命砸回家贪不去呀，走去呀早不回呀，回这朝里呀行一步来之在桑园也立了个简易威，美大嫂谁穿着啊懒不花，要记得了个请不去，首富桑园一乱一乱一乱一乱一乱一乱一乱落在了竹篮里呀，眼前人好像罗氏女，背后人好像啊扎得起呀，奔当乡县乡亲呀，人哎，他妈且慢的， 啊， 错引了你那女，哎，是咋的？哎，我说小李本 啊， 你急得又先没急又先，急得都又想起来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侯先生的精彩表演。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呼吸